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云峰你好啊， 陈燕平你好。 嗱咁啊，不如咧同大家讲一讲咧一个即系都好多人会去嘅旅游景点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可以俾大家咧享受到个海滨嘅。咁就系讲紧咧尖沙咀嘅星光大道啊。嗱，而家咧尖沙咀嘅星光大道啦，佢咧就系由新世界旗下嘅星光大道管理有限公司咧去负责管理嘅。呢个已经是2004年开始咧，政府委托咗佢哋做噶啦噃。咁佢哋咧唔单止系负责管理啦，仲要负责埋营运啦，同埋保养嘅工作。2004年嘅时候就定咗咧20年嘅委托期啦。啊，咁啊眨下眼咧，出年4月呢个委托期咧就会届满噶啦。嗱，咁啊喺康文署啦，寻日咧就出咗一份嘅文件啊，系邀请咧一啲嘅非牟利机构咧去提交建议书，就系关于咧未来15年去承接管理咧星光大道嘅，咁唔单止系星光大道啦，隔篱咧而家嘅梳士巴利花园咧系由康文署管理噶嘛，咁啊根据文件咧亦都话日后咧就会连埋星光大道咧一并咧委托埋咧嗰间嘅机构咧去到负责噶啦，但系有一个条款，就系营运者咧系需要自负盈亏。维持咧系对公众咧免费开放嘅，嗱咁当然啦，即系大家都可能会问翻，咦咁自负盈亏，咁其实佢个收入会喺边度嚟咧？嗱，留意一下啦，而家咧佢委托嘅管理范围咧就系包括咗占地5760平方米嘅梳士巴黎公园、梳士巴黎花园啊，同埋咧大概系11,000平方米嘅星光大道，同埋占地咧1268平方米嘅餐饮设施嘅，而政府咧就会俾翻1元嘅象征式嘅费用咧，委托佢哋嘅管理嘅。咁其实佢哋要做嘢都好多喎，林文峰，即系除咗咧头先我所讲，即系管理啊、营运啊、保养啦，佢哋咧定明嘅个条款就定明嘅。佢哋喺經營所得嘅收入咧，就只可以全數係投入去個場地嘅持續運作嘅。咁而佢哋咧，亦都要負責場內嘅所有事項啦，包括咧就係參與幻彩永香宮嘅日常同埋特別表演嘅。咁當然佢哋都係要向即係一個管理委員會負責啦，就係、是、向星光大道管理委員會負責啦。嗱，就以聽起上嚟，林雲峰其實咧都係一個幾大嘅責任嚟嘅，重要就係自負盈虧。係 啊，嗱，其實咧，2004年嗰陣時咧，新世界咧就係、是、因為佢就喺附近嘅物業啊，我哋知道咧，即係而家重建咗嘅所謂即係一個大型商場旁邊咧，當年咧 就係、是、酒店嚟噶嘛，係 啦，酒店同埋佢哋嘅商場咧，所以就一並咧，當時嘅政府就邀請新世界咧去興建埋呢條星光大道。條星光大道咧就係、是、喺海邊咧嚟圍住呢一個即係物業咧嘅一個即係俾公眾用得嘅通道啦。咁亦都當然啦，隨住時間咧，佢亦都將呢一個咧梳利士巴利道嘅花園咧，亦都喺個重建裏面咧係整靚咗嘅。嗱，咁呢一整體咧，就當然有一個誘因咧，就由一個發展商咧旗下嘅一個即係管理公司咧嚟作為過去嘅營運啦。咁啊，做得好唔好咧，就讓大家即係都歡迎大家發表嘅意見啦。咁但係星光大道始終都係香港一個即係旅遊嘅重要景點嚟嘅。嗱，咁我咧個腦海裏邊即刻就會諗啦，啊揾一個即係 NGO 啊！ 即係嚟繼續嚟營運，咁佢乜嘢 NGO 有誘因嚟做好佢咧？又佢有咩能力去經營？嚟作為相關嘅維修好多錢啦，要搞活動啦，亦都希望能夠可以相關嘅餐飲啊各樣嘅嘢咧，都能夠可以做得好，係咪？咁嗱，呢個要好多資源同埋腦筋嘅。咁我相信咧，政府一定係同某一啲機構咧都有啲初步接洽嘅。我相信，如果唔係有大家都唔想有流標啦，亦都唔希望咧係冇競爭者之下咧係得單一一個，即係或者甚至冇咧嚟就唔好啦。咁呢，我都好有興趣想了解一下。咁另外啦，過去嗰十幾年嚟咧，香港嘅海濱咧，其實海濱事務管理委員會咧都做得有聲有色嘅。咁點解又唔交俾呢一個 海濱事務委員會？ 係啦，咁嚟一並一個整體嚟將香港嘅海濱打通佢嘅運作咧。嗱，咁呢啲問題咧都喺我腦海中咧，希望都可以咧，大家去再探討一下。 不過呢度咧會唔會有一個分野啊？海濱事務委員會佢就係、是、即係去負責啊，睇下我哋嘅海濱嘅策略啦，睇下點樣令到咧唔同嘅市民啊都可以親近到海濱啦，呢個係最重要嘅目的啦。咁但係你講到呢、這個星光大道嗰度咧，其實始終佢需要，佢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嘅，佢其實係需要營運嘅，即係你唔係就咁俾咗啲設施佢咧就得嘅。譬如頭先提過，佢入邊仲有餐飲啦，因為咁長咁你都可能即係中間俾人行下嘅時候都要唞下嘛。咁而呢啲咧就可能未必係海濱事務委員會佢作為一個即係諮詢嘅架構啦嚇，咁去負責去處理嘅咯。 其實近年嚟海濱事務委員會咧，佢哋所負責嘅海濱嘅地方啊，大家留意到咧，由卑路乍灣一路沿住向北角咧，有好多餐飲啊、活動啊，佢哋都負責去推動同搞好多噶。咁嗱，呢啲咧就如果適當可以邀請埋海濱事務嘅相關嘅委員會或者委員啦，可以同我哋稍後再發表下意見。不過咧，我知道政府當中考慮嗰個係點樣嘅一個背後咧，好有興趣想知。咁甚至會唔會仍然係而家現有嘅管理公司係會繼續用NGO 嘅形式， 非牟利嘅模式 係啦嚟做咧？咁呢個又係咪已經有初步嘅一啲討論咧？我唔知道啦，我冇內幕消息啦。咁但係咧都係有興趣想知道咧點樣係會做得好嗱，係唔容易嘅，要擺放嘅資源咧去做相關嘅營運啊，搞埋活動啊。我亦都唔相信嗰啲餐飲咧可以提供到一個有咁大嘅收入去可以即係營運曬頭先所講嘅嘢。咁啊，依啲我都好想知道，睇相關持份者咧嘅理解係點樣啦。咁我都係問號嚟嘅啫，冇答案住嘅。 嗱，或者咧，我哋又睇下啦，佢嗰個標書啊嘅評審標準會係點啦？就分咗四項嘅。咁啊，當中咧價值及技術咧佔咗20%，策略及規劃咧佔咗30%，而財務能力咧就佔咗25%，管理能力咧就佔咗咧25%。罩眼睇上嚟，其實似乎個分布都係比較平均。當然，即係睇下佢嗰個策略同規劃嗰度，可能佔個百分比就比較略高啦。咁但係其餘嗰啲比重咧，好似都大家嗰個比例上都唔算係相差得太遠，係咪咧？ 不過陳燕平咧，我調轉會諗，點解唔做一個商業營運呢？有咩問題？ 但係嗰個係一個公共空間嚟嘅。 唔緊要啊，政府租俾人用啫嘛，係嘛？即係搞得好同埋有創意咧，點解要揾一個非牟利嘅團體啦？呢啲背後咧，或者有人會知道多啲啲解釋，同我哋了解一下。 電話號碼18721啦。咁啊，唔知道咧，即係星光大道啊，對於遊客或者對於香港人嚟講咧，你哋自己會唔會都經常去呢？星光大道就係2003年5月啦，就由新世界咧贊助咗4000萬去到興建，2004年4月咧就開放咗俾公眾嘅。咁啊，係由康文署擁有，委託新世界管理。2019年1月咧就翻新之後重開嘅。嗱，有冇最近即係19年之後有冇去行過呢？吸引力如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嘅非官方成員咧，謝偉全嘅。謝偉全議員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你好。 诶、，Tony 你好，阿林云峰都喺度。 系嗱，谢伟全议员啊，头先咧就阿林云峰问到一个问题啦。首先一个基础问题，揾非牟利嘅机构去投标去管理呢个星光大道，仲要连埋咧梳士巴黎花园嘅，你点睇呢个定位咧？ 我自己本身嚟讲咧，我觉得政府咧，即系官员嚟讲，好多时候咧就有啲新建议，佢哋可能太过考虑自己本身有机会咧，即系受到攻击嗰个问题。咁啊，好多时候咧就系会揾啲非牟利机构啊、NGO 啊咁样。佢主要咧就唔想话俾人觉得，喂，搞得好嘅时候咧，嗰个利益咧会唔会系即系会倾斜咗边方面啊等等。咁我觉得呢个咧就其中我自己个人咧就揣测，可能就背后嗰、那个。諗法啦，不過我成日都講咧，即係包括即係海濱或者今次搞呢啲活動咧，或者之前咧係可能能夠受理都好清楚啦，嗰啲保育嘅伙伴計劃咧，其實咧係應該可以咧，即係我覺得係組埋一個團，即係包括一啲商業嘅機構咧，咁佢考慮嘅時候咧。就可能呢啲活動咧個吸引度咧就會大，同埋咧就唔使下下要政府補貼啊、揞錢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即係我覺得可以大膽嘗試一下啊嘛。因為嗰個而家譬如你講海濱，你講星光大道，其實嗰個帶嚟嘅益處唔應該集中淨係嗰個活動，反而係點樣帶動到大家即係喺呢方面咧，其他嘅收益同埋活動嘅，咁呢啲咧都係同社會整體嘅利益效益咧，係應該係掛咗勾嘅。咁喺呢方面咧，即係某個程度咧，政府需要去協助啊，或者協調咧，就係、是、我覺得需要嘅。但係下下都如果政府包底揞錢咧，就我覺得呢方面咧都要真係諗諗。 是啊 ,Tony, 我都会赞成你的这一个想法。因为呢就算好像刚才你举例呢，这个活化历史建筑那个保育计划呢，要依赖这一个即是非牟利的营运者呢，过往都睇到呢有相当多个案呢，后来呢是因为那个经费问题呢，又或者这些非牟利的机构呢，不是间间都有一个即是他那个商业或者营运的能力呢，最后呢都要政府收返。那今次呢你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呢？其实是不是政府已经有可能物色到一些都是一些其实呢所谓虽然是叫做非牟利的营运者呢，其实他都其实只不过是有一些商业背景之下呢，又或者其实我们要成功的话呢，正如好似你所讲呢，我们希望搞旺那个海滨啦，搞旺我们的夜市啦，那为什么不引入多一些商业元素，多一些商业的一些头脑摆入去呢？因为我自己个人呢都会心想啊，即是我没有任何消息啊，但是你说有能力去营运一个公共空间，而又能够可以自负盈亏搞得有声有色，又有几多个机构啊是有这些管理能力啊、财务能力啊、策略啊、规划的能力呢？ 嗱，就我咧同你一样嘅，我哋又冇呢个内幕消息，咁啊喺呢方面咧，即系好多时候都系要依赖政府咧佢提出嘅。咁不过我就完全认同你头先嗰个想法，因为其实咧，如果你读即系、就是、搞个活动咧，当然有啲即系所谓 NGO 咧。佢喺呢方面有啲經驗，但係佢針對性咧，可能係某類嘅群組嘅人去做一個活動。但係我始終覺得呢樣嘢個影響力咧，我哋唔應該集中喺嗰個活動。佢啊反而咧，即係佢帶嚟嘅即係令大家對譬如話你搞活夜市啊等等周邊嘅或者係包括餐飲啊等等咧帶嚟嗰個好處咧。我覺得呢啲咧，全部都應該，我覺得某個程度咧，就係喺啲活動方面咧去考慮嘅，就唔好即係好似過往淨係做一樣嘢，就冇係整體去考慮。所以利用我哋譬如海濱咧，既然大家咁有即係、就是、對呢個海濱，即、就、係、是、其實大家都係其實好向往，尤其是夜晚嚟講咧，亦都有我哋世界知名嘅夜景啊等等。咁點樣令到周邊嘅人同時？ 啊，即係啲商業啊、機構咧，同時搞一啲活動咧，即係將個影響力擴大。咁咧，我覺得帶嚟咧個效益一定咧，就係令到香港嘅經濟咧喺呢方面咧就有一個新嘅轉捩點咯。 係，阿 Tony 再想請教你咧，我知道你都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嘅成員，都有多年嘅經驗啦。咁近年我哋海濱事務委員會咧，都就翻我哋喺不同嘅開放咗嘅海濱地方咧，都一方面由委員會嚟推動，搞到好多活動，亦都讓一啲餐飲嘅機構啦，嚟營辦一啲佢哋嘅餐飲咁樣。咁有冇曾經討論過會唔會將個星安大道而家個約滿之後啦，交由海濱事務委員會嚟使到一個比較統一嘅一個營運或者構思，而唔係而家話繼續由康文署就拎出嚟作為一個咁嘅招標揾一個非牟利組織呢？ 未有討論，因為一般嚟講，政府有個建議咧。你都明佢有个建议嘅时候呢，然后先作讨论嘅。喺呢方面呢，就似乎而家暂时都未到呢个咁嘅阶段啦。咁当然呢，好多问题我哋其实应该係争取个效率。咁喺呢方面其实可以预早呢，大家可以喺呢方面呢傾嘅。咁呢都希望有关嗰个政府负责嘅嗰啲同事喺呢度咧，就可以廣納多啲意見咧，因為唔好純粹就話我先講大道，先講大道。其實我哋可能係做一樣嘢咧，就是、利用海濱，利用周邊嘅有關嘅設施同埋土地咧，可以做得更加即係、就是、大型啲啊，影響更加闊啲。我始終都認為應該係咁做嘅。你作為一個起動嘅點咧，但係就唔好話局限就喺嗰個範圍。 嗯，不过谢伟全你自己又点睇呢？而家嗰个标书嘅评审标准呢，佢其实似乎呢，虽然头先我都话啦，即係佢嗰四项价值及技术财务能力管理能力，咁就係占咗大概20%到25%啦。策略及规划呢，就係占咗30%嘅。咁但係当中呢，其实佢都要係策略及规划呢，係要达到60%嘅合格分数嘅下限。另外嗰三项呢，就係50%。喺个比重上面，即係佢其實都幾睇重佢未來嘅策略嘅能力嘅。你自己覺得呢、這個個標書呢四項嘅分野係咪一個合適嘅比重咧？ 我覺得睇咧就一貫政府作風咧就四平八穩，就但係亦都要考慮咧。我相信嗰個比重點解喺嗰個策劃方面咧會個分數要求高啲咧，就係、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唔可以搞一樣嘢咧，即係有頭威冇尾陣。咁喺呢度嚟講咧，有個持續性。不過我其實都有少擔心咧，其實有幾多個 NGO 咧可以符合呢啲咁要求咧？抑或係本身已經係佢覺得都係有啲可以俾佢哋試咧？不過始終嚟講咧，我都希望咧喺創新方面咧。即係會係有啲呢方面嘅比重咧，令到咧即係我哋唔好成日都用翻舊嘅模式，因為永遠嚟講咧，你要爭取多啲人嘅喺呢方面嘅參與咧，你一定要新嘢，一啲特別嘅嘢。咁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向來咧，即係話香港係一個即係所謂 smart city 咧，其實喺呢度嚟講咧，係好多嘅政府。習慣做嗰啲程序咧，即係行之有效咧，其實應該要變嘅。如果唔係，你永遠咧唔會超前，永遠都係跟住走嘅啫。咁我哋咪蝕底咯。 嗯， 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咧，我哋希望咧唔係淨止將而家現有嘅星安大道咧就係咁維持就算數，應該有更加多嘅新元素啊，新嘅一啲咧，甚至係更加潮啊，更加即係加入更多smart 啊、IT 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吸引元素咧。咁先就繼續打造更好啊！ 嗬，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你而家有唔同嘅季節、唔同嘅時段啦，係嘛？早上啊、中午啊，或者傍晚啊、夜間啊咁啊，呢啲全部都係要，我覺得都係要諗下嘅，唔係一部通書睇到腦咧。咁變咗我哋夏天咧，可能有啲嘢唔啱做嘅。秋涼咧，盡量利用嚇夕陽，大家又會中意。朝頭早又可能有唔同。

譬如以而家有一啲嘅活化歷史夥伴建築咧，當然即係喺有一啲嘅營運上面咧，佢都會有一啲嘅資助嘅。咁但係實際譬如有一啲嘅活化歷史建築咧，佢其實都做緊旅遊嘅景點嘅喎。咁如果你話即係咪非牟利機構就係完全冇能力？又會唔會可以將個眼光去開闊少少？即係話唔定佢哋有一啲其他嘅一啲嘅睇法出到嚟咧，林文峰。 真係咧，我好大疑問嚇。亦都唔能夠攞活化歷史建築嗰個案例咧，有任何真係即係話相約好好似依個個案裏邊咧所面對嘅要營運嘅能力。 因為佢唔係淨係一棟建築物，而係好長嘅一個海濱嘅長廊。 冇錯，而近年嚟咧，海濱事務委員會所做過嘅工作咧係好成功嘅。將我哋其實咧你由呢個石塘咀可以跑步去到炮台山， 係啊， 而沿住整個海濱有好多活動，佢哋都有搞，亦都讓一啲即係餐飲業咧，亦都開始咗去營運緊。過往呢個星安大道咧，因為當年2000幾年咧，我都有參與咧，同旅遊事務發展處啊嚟考慮，即係當時其實係因為接近新世界嗰個發展。咁所以咧就交俾佢哋咧嚟興建同埋營運，呢個有一個商業上嘅好處，就因為佢有接近呢一個咁嘅商場啊、酒店啊，咁變咗咧有經濟效益嘅。其他人如果跳只腳落去咧，點樣有一個誘因去做得好咧？咁我唔知。咁會唔會今次其實只不過有某個機構係化身作為非牟利咁嘅形式去投呢條標咧？亦都唔知。咁但係我嘅疑問咧，就係點樣能夠可以成功咧？即係去做得好咧，係俾社會有一個信心係好重要嘅。 啊，講翻一段小歷史啊，其實2015年嘅時候咧，引起過一段風波㗎，因為嗰陣時就康文署喺未經招標之下咧，本來打算就同新世界發展咧去合作擴建星光大道，亦都咧會打算咧延長佢嘅管理權咧係20年嘅。咁當時就喺社會上引起極大嘅爭議啦，唔單止係即民間，其實佢周邊嘅一啲商業嘅建設或者係一啲嘅商場嘅持份者啊，都有提出咗一啲嘅异议，同埋提出司法复核嘅。咁后屘咧个项目咧就喺2016年嘅2月就宣布擱置。不过星光大道咧都系有扩展咗噶，就系喺2019年咧重新开放嘅。1872/31有咩睇法咧？特别就系点样令到星光大道我哋而家成日话要做夜经济啊嘛，会唔会系有可以有进一步嘅配合咧，或者有一啲新嘅谂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位听众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哎，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啦？ 苏姐，林生吓， 你好，系。 其实咧，即系如果睇翻咧，话星光大道咧，其实我哋都睇紧佢哋，即系正直咗都好多年啦。 系。 咁其实搞呢个 project 嘅官员啦，或者个人士啦，其实系咪真系想讲我哋海皮呢一笪地方嘅一个咩故事咧？ 嗯， 我覺得我哋一路行緊咧，就淨係好似行緊一個公園咁，冇乜特別嘢。咁究竟裡面佢想表達嘅係啲乜嘢咧？香港個故事應該點樣講出嚟咧？個海邊係有啲咩嘢咧？好似連我哋香港人自己都忘記咗。咁其實係咪 handle 呢一個 project 嗰個官員，其實佢哋係抱緊咩心態去睇嘅一樣嘢，同埋話打好份工，咁嗰份工究竟要去做嘅係啲乜嘢嘢咧？我睇唔到咯。同埋再講翻咧，你話營運嗰方面啦，咁我會覺得NGO 唔係有好多好有能力嘅人喺背後，我都知嘅。其實嗰啲人係義工式去做，但我唔知道今次佢呢個目的係乜嘢。即係咪開放呢一個層次，然之後會大量會有呢個咁嘅職位俾一班人去做咧，定係點？如果係咪基於咁樣去出發咧？我唔知道。但係有一樣嘢好奇怪，就係呢一度本身一個商業地方嚟噶嘛，俾錢嗰班根本真係嚟消費嘅人嚟噶嘛。甚至乎，我就算話嗰啲基層或者咩人都好，或者就算帶頭者出嚟點樣嘅，喂，仲有一個文化中心，有好多人，好多唔同嘅層次嘅人喺裡面噶嘛。咁其實咁點解商？其實我唔知道官商勾結呢四個字已經發生咩事嚇。即係點解啲人覺得官同商一齊就有問題？我唔知道。但如果係合理嘅，我覺得係要嘅。 因为人哋真系做生意咯。 系好啊，多谢晒郭女士。咁头先阿郭女士就讲到，即系星光大道嘅定位啦。咁而家咧，你如果喺嗰度咧，就会见到一啲嘅嗰度應該咁講嘅，嗰個定位就係主要係睇緊我哋過往電影啦，即係影視啦嘅一啲嘅輝煌史啦。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咧揾到一啲譬如係梅艷芳啊、李小龍啊佢哋嘅銅像啦，又或者係一啲嘅手印啊咁樣。咁而其實佢哋亦都會咧係舉辦一啲係巨星嘅展覽啦，即係。譬如舉個例，佢四月嘅時候就有舉辦一個霹靂舞嘅巡遊，亦都咧係有一個即係演繹四位已故嘅傳奇嘅演藝人咧嘅故事嘅一個咁嘅展覽嘅。咁個定位就係有我哋嘅電影嘅元素、影視嘅元素喺度啦。多謝曬你，郭女士，18731，仲有啲咩意見可以打嚟傾下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咧又請嚟一位地區人士啊，就係油尖旺區議會嘅副主席朱子樂啊，朱子樂你好， 你好啊， 係嗱，講星光大道咧，再要重新招標，你覺得而家譬如喺星光大道嘅發展嗰度，有冇啲乜嘢地方係希望未來？那個中標的人士可以做一些改進或改善的 呢其實這個星光大道其實即本質上都是海濱長廊其實就一路以來那個海濱長廊就在港島那邊呢就一路已經做緊那個即寵物共享如果你這邊其實在即剛剛上年年尾呢其實星光大道都開始做了這個寵物共享的也都是即令到它那個連結可以給寵物友善咁嚟緊嗰條標呢咁就係會即係擴展到升嗰個梳士巴黎花園啦咁我覺得呢個係順理成章呢所以用緊可以增加咁多多嘅寵物友善嘅地方嘅另外一點就係呢咁其實星光大道咁即係頭先都講啦海濱長廊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可能好多係即係喺油尖旺或者去九龍去到紅磡嗰邊呢好多市民呢就會喺度慢即係可能去做跑步啊咁樣嘅地方嚟嘅所以其實都希望呢佢呢就即係佢其實係一個喺尖沙咀呢一邊咧，係一個比較靜少少嘅地方。咁我都希望佢就唔好去到之後，可能佢會搞到太過熱鬧，即係可能之前可能有啲坊間有啲聲音話想將佢變成一個夜市咁樣。我覺得呢一個就可能會係同本身嗰、那個星光大道或者係真係一個海濱長廊嗰個初衷係有啲違背咯。 嗱，不過其實而家星光大道或者嗰條海濱嘅定位咧，似乎係咪都係吸引遊客居多咧？你自己睇即係過去嗰段時間啦，因為我哋而家旅客都翻翻嚟啦，究竟佢對於旅遊業嘅吸引力係點樣咧？ 咁我覺得其實佢一個香港電影業嗰個定位就係一個好事嚟，因為其實都可以好好咁樣宣揚緊我哋香港咧，就以往咧即係嗰個黃金年代嗰陣時候嗰個電影嘅軟實力咧，可以即係可以俾到遊客睇到，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定位係要繼續保持嘅。咁另外你話即係佢對遊客吸引力，咁其實遊客都係當然希望咁樣就係有多啲唔同嘅地方可以睇到一啲即係可以例如可以學到一啲當地文化咁樣。我覺得而家咁樣去做咧，咁如果再即係做都係持續去搞一啲關於電影業嘅一啲展覽，或者係幫直情係幫忙扶植一啲本地新興嘅電影業嘅一啲即係可能新人啊，或者點樣去宣傳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對於即係無論係對於香港電影業啦，同埋呢個旅遊業都係一個相輔相成嘅一個嘅好處嘅。 係啊，朱志樂你都提得好好咧。星光大道咧都有佢好獨特嘅一個即係吸引力嘅。咁嗱喺未來嚟講咧，你會覺得即係點樣會使到佢可以？如果有個新團隊咧，係更加好嗱。我哋知道近年嚟我哋嘅海濱喺唔同地區咧，已經引入咗好多嘅藝術元素啦。有陣時揾設計師啊、藝術家啊，亦都做一啲裝置啊。喺管理方面咧，亦都有啲邀請咧不同嘅營運者啊，無論商業機構或者非政府嘅組織咧，都搞過好多不同嘅活動啊，藝術活動啊，依一啲不同嘅市集啊，小朋友嘅活動啊，都有搞嘅。咁你認為星光大道應該點樣咧？係能夠更加可以未來咧，係更加有嘅獨特性，同埋吸引到人咧？ 所以頭先其實都講啦，其實今次呢個招標咧，增加咗梳士巴黎花園，即係佢喺文化中心同埋即係其實一秒市中間嗰個花園啦，咁增加埋嗰個位係一拼係做呢一個嘅用途咧。其實係一個更加好咧，可以用到唔同多啲嘅地方咧，去做到頭先所講想做嘅嘢嘅。因為頭先都講啦，其實即係星光大道本身亦都係條海濱長廊，咁其實都要照顧本身海濱長廊固有嘅一啲使用者，可能係一啲本地嘅居民啊咁樣嘅用途。咁如果又包埋梳士巴黎花園咧，我覺得係可以即係可以 更加有效咁做到頭先所講嘅一啲嘅其他吸引遊客或者吸引本地居民嘅一啲活動咯。 嗯，你對於由非牟利機構去營運咧，你自己睇法係點啊？ 咁其實當然啦，你話去翻當年，即係可能大約差唔多十年前，咁有曾經有個爭議就係講話點解即係康文署就接將呢笪地咁樣俾咗新世界管理，咁當中可能都牽涉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咁今次就有個即係公開招標，咁我諗一個即係始終係一個有競爭會好過係一個即係你可能有啲坊間會認為黑箱作業嘅情況咯。咁有個即係會有個多啲嘅唔同嘅人去俾標去投標嘅話，咁亦都係會令到即係。可能有刺激到更加多新嘅思维可以注入去呢个星光大道入边。 嗱，我个人咧就会谂咧，即系其实要营运得好咧，都需要有好多资源啊，同埋要动用好多咧，即系商业嘅脑袋啊，或者啲有创意嘅脑袋咧，一方面搞活动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要继续营运得佢好，亦都投放唔少资源咧嚟做佢嘅管理啊、维修。其实咧，现时嗰、那个。營運嘅咧，就係因為同附近嘅發展商根本就係掛咗勾，咁先至有一個商業上咧一個誘因嚟做好佢嘅。咁其實今次係咪變相只不過避咗當年嘅話官商勾結，只不過換個形式，都係揾翻嗰個機構，不過變成一個即係非牟利嘅機構嚟做啊？定係以你哋區議會都聽到有冇第二啲嘅有興趣嘅持份者都會嚟參與依一個跟住嘅投標咧？咪？調轉嚟講，都係變成最後點解要一定要用非牟利嘅一個即係組織咧？點解唔可以有商業嘅機構？咪睇下大家邊個俾到好嘅建議，邊個提供更加好嘅管理，邊個甚至帶嚟收益俾政府，唔係可以咁樣招標咩？ 咁其實以我理解咧，而家就算係話即係非牟利機構咧，咁其實好多一啲嘅商業機構咧，即係可能都或者講翻，即係可能而家啲主要發展商啦，都好多。即係佢哋自旗下都有好多自己嘅一啲嘅慈善團體啊，或者係啲非牟利機構喺下面嘅，咁佢可能都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去做一個投標。咁呢個我就都當然睇下佢哋之後嗰個興趣點樣啦。不過暫時我就未聽到有啲即係可能都好新啊，暫時都未聽到有啲即係話有邊個嘅機構或者係啲團體係話有意去投標，可能都大家都觀望啦。不過，另外都想講一講啦，其實就即係而家嗰個政府嗰個講法就係講話，真係佢哋唔會承擔任何嘅損失啊之類啦。咁亦都係話，即係所有一切都係由嗰個機構自負，甚至係加入咗一啲即係大家講嘅一啲國安條款。咁我諗應該都係睇翻其實嗰、那個即係條款會唔會真係要太過辣，令到佢有一啲嘅即係可能到可能有啲機構會避免去投標咧。咁我都擔心咧，即係希望。未必會有，即係而家都知道其實好多，即係例如之前由金投嗰個首置盤都係流標嘅。如果你去到太過 hard 嘅話咧，我都擔心佢未必係有，即係真係有人去投標，所以都我諗而家都係一個觀望嘅階段。 嗯，好啊，朱志樂，多謝曬你傾到呢一度啊。朱志樂咧係油尖旺區議會嘅副主席嚟嘅。咁剛才咧，朱志樂已經有提到啦，喺今次咧個招標當中咧，除咗係頭先講嘅，佢需要由非牟利機構啦，同埋個營運者要自負盈虧，維持對公眾開放之外咧，署方咧亦都加入咗咧維護國家安全條款嘅。如合理相信招標者從事嘅行為有可能危害國安咧，可以取消資格，亦都係計藝術會之後咧，就另一個亦都係喺個招標入邊加入咧國安要求嘅一個咁樣嘅條款嘅。1872-31可以打碼嚟咧，講一講你嘅意見同睇法啦。 聽清晨爽利有健康，嘉賓主持鐘志光，下星期一講唐詩宋藝萬之經。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未雙初渡河，紅顏不堪愁女聽。云山放肆客中歌， 详情请听28号星期一，钱佩卿、钟志光喺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文峰，不如我哋又听下咧旅游业界嘅睇法啦。咁啊，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嘅总干事林志廷啊，林志廷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咁啊，先讲咗咧，你作为一个旅游从业员嘅身份，去讲下啦。星光大道对于我哋嘅旅客吸引力如何咧？ 可以讲系旅客必到嘅。 咁因為星光大道主要都係俾市民或者遊客咧就觀賞嗰個維港兩岸景色嘅地方嘅，係最佳嘅一個地方嘅。咁所以遊客係必到嘅地方，係。 嗯，但係而家你哋睇翻咧，即係雖然必到啫，咁但係必到完之後都要睇下佢哋個評價如何，或者係逗留到幾耐，又或者係真係會唔會嗰啲嘅餐飲嘅業務啊，都可以吸引到啲令到遊客可以喺嗰度行耐啲噶嘛？咁你哋嘅觀察究竟係如何咧？ 我哋通常咧就由尖东嗰边咧就带佢哋一路咧就行到去尖沙咀嘅码头中南嗰边嘅咁样嘅，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咧就系一个佢哋影相啦，第二个咧就系有嗰一啲嗰个香港电影明星嘅嗰个手印喺度啦，咁样嘅，咁其实佢哋如果系夜晚去咧，对于喺嗰度嘅飲食嘅嗰個需求係唔係太大嘅，咁主要有啲小食平啊，或者係紀念品啊、雪糕啊等等之類嘅，咁就唔會話好似去行夜市， 係 小食啊等等嘅，就比較佢哋又冇呢個咁嘅嗰個要求，或者係覺得有呢個需要嘅。 一般嚟講，你哋通常如果係帶旅客去嗰度咧，通常會係逗留幾耐啊？即係嗰個行程，由嗰行嘅行程啊，大概你預幾耐時間到啊？ 半個鐘至一個鐘頭。 哦，咁都唔係好長時間嘅啫。 唔係好長時間，因為就通常咧就係即係遊客都係影下相啊，或者去睇下嗰個手印啊咁樣嘅。咁如果長啲嘅時間，就會可能行到去中樓嗰度附近。 所以如果要靠佢嗰個餐飲咧，令到嗰間營運機構可以自負盈虧咧，可能都未必，喂，會唔會係未必咁樂觀咧？ 係啊，因為佢嗰邊如果要加啲其他嘅商業嘅元素落去咧，可能咧就都比較係困難嘅。咁就因為嗰個地方啊，如果你全部通街都係一啲小食亭嘅時候咧，咁一個就係地方嘅問題啦，第二個係衞生嘅問題。 好啊，咁林志廷，你覺得咧？假如有新嘅一個即係管理嘅機構啦，你會咩提議咧？係使到嗰個地方更加有旅遊嘅吸引力，又有啲咩設施咧嚟幫助？譬如話你哋作為從業員，去更加推廣香港更加好嘅，你有冇啲咩建議咧？嗱，咁我哋可能當一齊俾啲 tips 嗰啲。 系，其实佢第二次嘅翻新之后咧，就增加咗一啲嘅座椅啦，增加咗一啲嘅嗰个遮阴嘅地方啦。咁其实咧，我哋觉得咧呢一个嘅地方咧，可以再有所增加嘅咁样嘅。咁至于话加其他嘅元素咧，我哋都希望咧就办多啲嘅嗰个节目啦，即系譬如话一啲嘅表演啊，一啲嘅嗰个可以。香港嘅一啲文化嘅展示啊，呢一方面，咁希望咧就系可以咧就令到啲游客喺睇我哋嘅维港两岸景色之余咧，都可以有一啲嘅嗰个娱乐项目喺入边。 系嗱，林志廷，你亦都系工联会嘅旅游联业委员会嘅主席啦。咁你哋就提咗一个建议咧，就希望将观塘嘅海滨花园一带啊，发展成为世界级嘅旅游娱乐同埋休闲枢纽啦。主要咧就要发展咧零售、餐饮同埋创意文化嘅。咁不过我想问啊，你觉得其实政府要俾啲咩支援咧？可唔可以简单嚟讲讲咧？ 一个咧就政府喺嗰个规划上面。咁啊，要拆牆鬆綁，咁跟住咧就喺其他方面咧就要支援，譬如話喺政策上面啦，咁譬如涉及到一個食環啦，或者涉及到用地嘅，就必須喺呢一度咧就要有一個支援，係。 嗯，嚇，咁啊，所謂拆牆鬆綁係拆邊個牆邊個綁啊？ 譬如話我哋又提議有個行人嘅觀光橋。過去嗰、那個郵輪碼頭嗰度啦，咁究竟咧就係、是、有關嗰、那個海濱事務嗰邊嘅，咁啊過啲委員會啦，咁包括咧就係、是、我哋講嘅頭先講嘅，就係、是、有啲美食嘅廣場啊、美食嘅天地嗰啲咧，就嗰個牌照問題啦，咁、都係要需要政府配合嘅。 好啊，多谢晒你啊，林志廷吓，咁啊，林志廷系旅游业界嘅人士嘅，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往美孚方向，近住法院大楼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已经去到海富苑。而伟业街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启泰苑嘅交通意外都系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到上怡道。而佛光街系有爆水管，往红磡方向近住信用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北拱街，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林云峰喺度嘅。 大家好。 系啦，咁啊，讲一讲天气先。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二十九度啊，相对湿度咧系78%嘅。根据天文台嘅预测，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咧都会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啦，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雷暴嘅。听日就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咧会介乎咧28度到32度嘅。而展望啦，随后咧一两日嘅部分时间咧都系会有凉阳光，亦都咧系会有几阵骤雨，日间咧系继续酷热嘅啊。咁啊，今日啊，林文峰其实晏昼大概应该系点零钟左右啦。其实我哋九龙塘呢个区域咧。都落緊雨，都幾大添喎。 係㗎，幾大雨啊！我嚟嗰陣時咧，都即係要避雨啊。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依排啊出街咧，天氣變幻不定啊，都要帶定雨具啦。跟住落嚟，我哋不如同大家講講一個健康嘅題目啦。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咧就尋日咧就表示啊，正係調查緊一宗喉痘嘅確診個案嘅。咁佢個案咧就涉及到一個咧係過往健康良好嘅39歲嘅男。病人佢喺8月17日开始啦，就出现发烧啦、淋巴结肿大啦，同埋皮疹。喺8月22日咧，就去威尔斯亲王医院求医，同日咧就入院咧系接受治疗。而家咧个情况系稳定嘅。根据初步嘅调查就显示啦，喺潜伏期咧。佢潛伏期內，佢曾經咧係去過台灣，而根據咧病人提供嘅資料咧，佢喺潛伏期內咧只係曾經喺香港有高風險嘅接觸嘅啫。咁而衞生防護中心咧，暫時亦都未能夠發現到咧個個案同香港早前錄得嘅其他嘅喉痘嘅確診個案係有流行病學關聯嘅。嗱，數一數啦，其實咧如果計翻截到去即係由去年九月开始，计埋昨日的个案，香港应该累计有36宗的喉痘确诊个案。 听落就好像不是很多，不过又好像听多了。作为一般市民，大家都对于传染病就关心多了，现在想知多一 点。也值得留意，卫生署是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喉痘疫苗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去年的10月5日就已经展开了。相关的高风险目标群组的人士是可以以自愿形式去接种喉痘疫苗的。咁究竟咧喉痘喺香港情况系点咧？系一种点样嘅病咧？或者我哋都请嚟专家同我哋解说一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嘅。林伟信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系林医生，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解一下喉痘系一种点样嘅病症啊？ 猴痘就一个病毒感染嚟嘅，佢就所谓我哋人畜共患病啦，即系以往咧系由动物传人为主嘅。咁啊，好耐之前咧，大部分嘅个案都系讲紧喺非洲嗰度发生，即系好多时候讲紧系直接由动物传俾人啦。咁之后咧，陆陆续续我哋发觉喺非洲以外亦都有啲个案发生嘅。咁啊，但系比较都系啲个别个案啦，就冇乜话所谓大型嘅爆发嘅。咁啊，曾经试过有啲小型嘅发现，2003年即系美国本土啦。咁啊，到我哋2022年，即系旧年开始咧，就发觉由欧洲起源先嘅。咁啊，有啲大型爆发啦。咁啊，即系猴痘病毒嘅个案就好明显增加咗。咁事实上喺旧年年中到依家咧，其实都录得咗超过全世界计咧，超过咗80,000宗嘅个案噶啦。咁啊，呢啲个案咧就绝大部分就系一啲男士为主嘅。特别讲紧系一啲男性接触之间嘅一啲即系患者啦，咁就嗰、那个病毒咧嚟讲咧，就大部分啲患者都系相对轻微嘅，不过亦都有啲个别有啲严重嘅情况出现嘅。 嗯，你刚才话系由动物传染嘅，主要嗰个动物系咪就系猴子啊？ 嗱，其实大家留意中文，我哋仍然系叫猴痘啦，但系如果英文呢个疾病名过往叫 monkeypox 噶嘛，咁、其实由世卫咧旧年已经将个英文名改咗做 mpox 噶，咁啊唔系再继续叫 monkeypox， 咁其实都系因为佢哋都希望喺啲疾病嘅名称咧，都系即系唔好用某啲动物啊或者某啲地区为即系改名嘅一啲条件啦，咁事实上咧。我哋因为点解叫猴痘，最当初叫猴痘，其实因为最早发现喺个动物咧，都系猴子身上嘅，当时系啲实验室用嘅猴子啊。咁事实上咧，猴子都系其中一种即系哺乳动物有机会受呢个猴痘病毒感染啫。咁我哋暂时都仲未知道啫，譬如话到底个自然宿主系咩动物嘅，不过应该就唔系猴子嘅。咁所以即系个疾病名称咧，其实都英文已经改咗啦。 嗯，可唔可以讲讲佢嗰个嘅病征咧？如果佢真系感染咗嘅时候， 病毒因为佢系一个病毒感染啦，所以初期咧，嗰啲皮疹未出现之前咧，其实就会有啲急性病毒感染嘅一啲即系病征病状啊，即系譬如讲紧系发烧啦、肌肉痛啊、头痛啊，然后就亦都会有机会有啲淋巴结肿大咁样。咁啊，过几日之后咧，就会出现一啲皮疹。咁呢啲皮疹咧就开头嘅时候可能系一啲红点啦，跟住会开始变咗个水泡，跟住见到有啲脓喺里边，跟住最后就会结痂。咁就嗰啲皮疹嘅出现咧，过往咧即系如果喺非洲嗰啲个案咧，典型嘅猴痘个案咧，就可能系由面部开始慢慢蔓延身体嘅其他部位啦。咁不过留意翻，我哋喺旧年开始见到呢个全球嗰、那个。即猴痘嘅爆發咧，咁啊有別於過往喺非洲本土見到啲猴痘個案，有啲時候嗰個一啲皮疹咧，即除咗有啲急性感染嘅病徵病狀之外咧，嗰啲皮疹可能出現嘅地方就未必話全身出現嘅，有可能係啲局部嘅地方，即特別係啱啱都聽到啦，可能係一啲性接觸嘅傳播嘅一啲情況咧，就可能所以嗰啲皮疹出現嘅位置咧，可能係啲生殖器啊。或者是即系肛门附近位置啊，咁视乎你嗰性接触个接触嘅位置喺边度，所以有时咧亦都可以系口腔嘅情况出现嘅。 嗯，同埋就系佢个潜伏期系有几耐噶？ 潜伏期就介乎4至21日，大部分咧大概都系1至2个礼拜左右，就会由接触个病毒去到发病嘅，所以大部分嚟讲咧都系1至2个礼拜左右。 嗯。系嗱，刚才你都讲过啦，其中一个即系传染途径咧，就可能系一啲即系性接触咁样啦。咁但系除咗性接触之外，仲有啲乜嘢嘅传播途径嘅咧？ 嗱，其实猴痘病毒咧，最主要佢都系经过所谓我哋嘅一个接触传播为主嘅。咁啊，接触传播要分为直接接触或者间接接触啦。直接接触啱啱都提及过，其中一种就系即系人与人之间一个即系好紧密、好长时间嘅接触。咁即係性接觸都係其中直接接觸其中一種嘅傳染途徑啦。咁如果講間接接觸嚟講咧，就即係話有亦都有可能咧一啲譬如患者嘅一啲病毒咁啊污染咗一啲物件，咁嗰啲物件有如果另外一個人都接觸到嘅時候咧，理論上都可以因此受到感染嘅。咁當然啱提過都係即係動物同人之間嗰個 傳播啦。咁所以呢啲幾方面咧，就係主要嗰個接觸途徑啦。 咁病毒污染咗，佢會有機會傳俾其他人，係咪嗰個人係要有傷口啊咁樣先至會有機會感染到嘅咧？ 理論上咧，就個風險會隨住如果個病人，譬如話佢有啲皮疹本身係特別係發病嘅初期啦，佢嗰個一啲皮疹譬如本身都有啲病毒，即係譬如會容易污染到附近一啲物件或者被鋪啊、衣物咁樣。咁理論上個風險的而且確會係高啲嘅。咁不過即係強調翻咧，喺呢一次爆發，即係講2022年到依家嗰個全球呢個爆發咧，我哋即係似乎觀察到啲流行病學數嘅，似乎大部分咧都係出現一啲喺啲直接接觸為主嘅。咁似乎間接接觸呢個傳播嚟講咧，就唔係話完全冇可能，不過似乎比例上面就比較少一啲啦。 啊，林醫生啊，我哋見啲報道咧話甚至有陣時會透過飛沫啊、傷口啊。都会有机会传播啊！咁我作为市民咧，就会问我哋唔系举个例啦。头先你讲嘅一啲即系特别系经过性接触嘅个案，咁我哋一般人惊唔惊？香港人自从即系依一个即系过去几年咧，对于传染病都敏感咗嘅，有冇依个咁嘅潜在风险俾我哋其他市民大众咧？咁啊，另外嚟讲，致唔致命嘅依一种咁嘅喉痘？ 嗱，咁咧就首先就话嗰、那个。市民需唔需要擔心？嗱，可以話俾即係一般市民嚟講咧，如果唔係有啲所謂高風險接觸咧，我認為暫時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即係當我哋要對任何傳染病都有相當了解啊，咁就啱聽過啦。我哋今次個爆發主要嗰個傳染途徑咧，都係接一啲直接接觸為主，特別一啲係好緊密、好長時間嘅一啲性接觸啊，特別係一啲男性接觸者。咁所以就如果唔係有啲高風險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一般市民咧，即係透過日常社交嘅一個接觸傳播咗喉痘個案嘅比例，其實就好少好少嘅。啊，咁呢個咧變咗我就可以暫時，我覺得都唔需要話即係一般市民唔需要話過分憂慮啦嚇。咁不過即係都留意翻，如果本身嗰、那個免疫系統受損有慢性疾病嘅話咧，都要始終都要小心啲嘅。因為我哋見到，亦都係解答翻你啱第二個問題，就係死亡率個問題。咁我哋過往即係喉痘喺非洲咧個本土啲個案，可能個死亡率介乎1%至10%左右啦。咁呢一次爆發嗰個死亡率其實似乎係再低啲嘅，整體嚟講應該少於0.2%嘅。咁但係咧一啲比較嚴重嘅個案或者死亡率比較高咧，可能正正就係發生喺啲即係有免疫系統受損嘅人士。特別是如果是直接譬如說過敏系統因為一些其他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令到它那個抵抗力很差的時候呢那嚴重降特別死亡風險就會大大提高那所以大家即如果屬於即有關高風險的市民就一定要小心一點了 仲想跟進問下你啦，頭先聽過話咧可以有疫苗接種嘅，咁喺咩地方有接種呢樣疫苗 㗎？同埋疫苗嘅防護率到底係點樣啊？ 疫苗接種咧，暫時我哋喺香港咧幾個艾滋病嘅診所都係有啲接種啦，一啲社會衞生科嘅診所、衞生署屬下嘅都有得接種嘅。咁亦都衞生中心有，即係大家知道早兩月開始有一個新成立嘅一個疫苗接種中心啦。咁有關最新資料，大家可以上翻衞生中心嘅網頁可以留意翻。咁嗰個成效咧，咁似乎我哋現有嘅數據咧。見到保護嗰個喉頭嘅成效都比較高嘅，有唔同研究唔同數據你我估一般嚟講，你理解大概80%左右啦。咁所以打曬兩針疫苗咧，那個防護其實都幾高下嘅。 嗱，剛才都講啦，就係今輪嘅喉頭嘅爆發咧，就以係直接接觸為居多啦。咁係咪即係話除咗係男嘅性接觸之外，男女之間都會有機會係感染到喉頭嘅？ 理論上是的，咁當然我哋喺流行病學見到，即係今次似乎嗰個男性接觸個比例的而且確絕大部分。咁我哋即係都即係科學上面嚟講，都仲要即係尋求一個即係比較精準解釋，即係到底點解集中喺男性接觸個為主啦。咁但係理論上咧，任何一啲緊密即係長時間嘅性接觸咧，其實都有可能即係感染到喉痘呢個病毒嘅。 虽然你刚才就说以今轮来讲是因为间接的接触即是可能病毒残余在某些地方或者是透过飞沫等等那个的 嗰個個案咧係比較即係少嘅。咁但係譬如一啲負責去照顧喉痘確診病人或者潛伏期之間可能係負責照顧佢嘅人士，佢哋又會唔會有一啲嘅感染風險咧？ 理論上都有嘅，不過睇翻啲數據咧，似乎係一啲譬如話醫療嘅場所，即係包括你啱啱好似提過啲會照顧患者嗰啲場所啦。咁其實似乎嗰個傳播又就冇好罕有嘅，即係唔係話有發生咁情況。不過其實香港政府的其實都提供咗啲疫苗接種係除咗啱提嗰啲即係有機會性觸接。比較高風險嘅，其實醫護人員都可以接種疫苗嘅。咁亦都如果真係話有個擔心，即係譬如話本身冇接種疫苗，但係似乎接觸到個病毒有係比較高成數係有機會，即係比較緊密接觸，或者係覺得自己係比較大機會係真係感染咗病毒，亦都有啲即係所謂暴露後疫苗接種嘅一啲方法嘅。就進一步再減低翻即係嗰個病毒再感染發生嗰個疾病嘅情況啦。 仲有一樣資料想問下你，市民如果外遊咧，而家知唔知道有冇邊啲國家或者地區咧係特別之知道咧已經係有一個較為大嘅爆發咧？ 其實舊年咧歐美好多國家咧幾個國家都受到嗰個病毒嗰個爆發影響嘅，咁但係反而咧其實近月咧其實嗰、那個個案數字已經大幅咁減少，咁所以依家其實喺世其他地方咧其實反而係個案比較少一啲，反而即係如果對比高峰期，咁香港或者即係亦都包括埋即係中國內地咧，你見到近日即係只係反而開始有啲個案出現咧，咁我好大程度上就因為即係過往我哋因為新冠即係影響一啲所謂即係旅遊限制，咁變咗可能我哋反而依家先見到有個喉痘嘅情況出現咯。咁如果變咗喺其他國家相對嚟講咧，係比起高峰期少咗。少九成以上嚟就已經係，咁當然大家可以上翻世衛嘅網頁咧，再跟進翻即係當時嘅情況係如何嘅。 世衛咧就喺2022年嘅7月23日咧就宣布喉痘疫情咧係構成一個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咁然之後就喺今年嘅5月11日啦，就話鑑於各國咧係基於艾滋病嘅防控經驗嚟控制喉痘疫情，並且咧係同最受影響嘅社區緊密合作方面咧攞到穩步嘅進展，咁所以宣布咧，佢唔再系一个全球卫生突发事件啦。咁如果用呢个方法去到理解嘅时候咧，其实系咪最主要都系可能系透过一啲嘅个人行为嘅控制，就应该可以系控制到个喉痘嘅疫情嘅传播性嘅咧？系咪咧？ 只系其中一方面咯。呢个亦都系一定系即系好似新冠病毒咁样，都系即系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呢啲全部都系紧要嘅。亦都系疫苗嗰个接种，亦都喺嗰啲高风险群组嗰度，亦都系有一个即系相当重要嘅作用。所以就唔系就单一方面，净系行为上面嘅改变会完全控制到疫情。咁当然高风险嘅群组咧，一定要即系对个疾病有所认知，同埋即系认识多啲，了解自己系咪需要接种疫苗啦。 咁同埋头先你讲嘛，疫苗嘅防护率大概係80%啦，咁即係话即係就算你係打咗疫苗呢，都应该要留意一啲嘅高风险嘅行为囉，係咪呢？ 冇错，即係嗰个疫苗接种即係个成效并不是100%嘅，虽然佢可以减低个病情，但始终亦都係有机会接种疫苗仍然係有机会感染到个病毒嘅。 好啊，多谢晒你，林伟信医生，唔该晒。林伟信咧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嚟嘅，有7点新闻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Spreading the body. 正嚟到晚上嘅七点十一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咁啊，林云峰啊，其实咧，杭州亚运啊，会喺九月二十三号咧就开锣噶咯噃。咁个赛期咧系由九月二十三号啦，去到咧系十月八号啦。咁当然啦，亚运就系一个亚洲区嘅综合性嘅运动会，亦都系一个相当之高水平嘅运动会嘅。咁所以啊，体育界嘅运动员咧都好希望能够参加到呢个赛事嘅。 系啊，本来咧呢个亚运会系去年九月咧举办嘅，咁啊基于因为疫情咧就延褪到咧就今年嘅。其实去年我去到杭州咧，都知道咧即系呢个特别嘅安排咧，都系一个即系几影响嘅。嗱，但系咧准备一个运动比赛咧系好多年嘅事嚟嘅，包括咧我哋啲参加嘅运动员。 嗯，系啊，咁啊，其实过往香港运动员咧喺亚运入边咧，所攞到嘅成绩咧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嗱，咁啊，今年啦系积极备战嘅时候咧，咁但系喺男子嘅篮球队啊，吓五人篮球嗰度咧就发生咗一个嘅事件啦。咁就系咧，因为原本如果根据翻嗰个赛制咧，就应该咧系总共十六支嘅队伍就系、是、分咗四个。嘅组别，每组咧就系四支队咧咁样去到编排嘅。而男子嘅前根据亚洲篮球协会嘅排名啦，男子前十二名嘅队伍同埋喺资格赛之中晋级嘅四支嘅队伍，总共十六支队伍咧就会分成 A、B、C、D 四组啊。即系或者系简单嚟讲啦，喺十六支队伍入边咧系有四个嘅名额咧系可以透过资格赛咧就晋级，然之后咧就晋升到去十六强嘅。嗱，咁本来咧香港咧都系会系想参加呢个分组比赛啦，就谂住系透过呢个分组比赛咧睇下可唔可以晋升到去十六强啦。咁但系咧根据上个星期啊内地媒体嘅报道，就系睇到咧亚运男篮嘅分组名单入边咧。就发现到十六支嘅队伍呢，咦，原来已经系有晒名喺度，但当中呢就见唔到系香港嘅男子篮球队嘅。而香港嘅男子篮球队啦，就喺亚洲呢系排名第二十五位嘅。咁我哋头先呢都系上过去啦亚运嘅官网嗰度呢去睇过。咁又的而且確，如果睇翻個賽程表咧，又真係見唔到香港嘅男子籃球隊喺度。 陳燕平啊，所以咧今次咧，其實未開賽咧，我哋香港隊依一個籃球咧就落咗選，咁啊大家都好失望啦。究竟個原因係點解咧？係咪改咗嗰個機制咧？ 咁其实我哋睇返啦，就算呢以系香港篮球总会嘅副会长贝君奇都话啦，对于成个消息呢系感到震惊㗎。佢就话即系男子篮球呢早就已经报名参加去资格赛啦。咁之前亦都有参加到呢特区政府举办嘅代表团嘅授旗仪式，但系呢就突然接到消息呢就未能够出赛啦。咁其实香港嘅男子篮球队为了备战都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功夫的，譬如就是之前也都去过外地那里集训，所以现在件事件到底是怎样呢？似乎都还有很多的不清晰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些运动员，特别是可能有机会今届是最后一次即是参加港队比赛的运动员，譬如是李琦，他本来就是想着今次亚运之后不再去打港队的了，所以如果他今次未能够参与比赛的时候，的而且确对于这些运动员是相当失望的。咁啊，嗱，电话号码18723118723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 95年 联系香港。 我是萧乐文。千禧年代的前身是太平山下漫步，时代变了，山下的风光亦都不同了，不变的是我们继续讨论社会关心的大小事。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水银星三号服务使用者阿 Ken， 自从有人提一提我啦，喂，其实都应该定期要做翻啲测试，爱嚟保障翻自己啊咁样。我都唔希望有人譬如话系因为有性接触之后而中招啦咁样吓，都应该系有啲咁嘅责任上嘅嘢要做嘅咁样。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少数族裔节庆，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节庆，但是同样的节庆，不同的地方都有的，例如中秋节。 In Japan, we call Tsukimi, and which means looking at the moon. In Korea, we call it Chuseok or Hangawi, which means autumn evening.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节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究竟咧香港嘅男子篮球队咧，而家喺杭州亚运嘅官网入边咧，就见唔到喺个赛程入边咧有香港嘅代表队嘅名啦。咁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咧？同埋对于运动员有啲咩影响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香港男子篮球代表队嘅教练赵永良嘅。赵永良你好。 是大家好。 是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下呢，究竟今次按你哋获得嘅资料消息呢个时序系点样㗎？ 其实我同球员都系喺大概18至19号到得知，就系嗰个赛事16强嘅分组名单就冇咗中国香港。咁、我哋都当其时係好诧异，唔知道信唔信好，点解会係咁啊，究竟係咪真㗎，会唔会唔係㗎，其实类似呢啲答案都出过好多次，大家都咁因为佢冇讲到个原因，亦都冇讲过话我哋有冇得打，只係见到个分组名单冇香港中国香港队男子队。咁跟住我哋都有去揾相關嘅人去問過，譬如有啲相熟嘅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區域嘅教練，我哋都有去問嘅。咁跟住接踵而嚟，咁籃球總會俾翻個信息出嚟，就係佢有嘗試揾個廣東籃協，亦都揾個中國籃協姚明姚主席。去了解個幫助件事，咁得翻嚟嘅就係、是、其實亞運係應該關亞奧理事會事，咁叫我哋可能喺嗰方面再去跟進啦。咁跟住籃球總會亦都透過 FIBA 即係國際籃聯嗰邊去反映有咁嘅情況，但係國際籃聯嗰邊話，因為呢個亞運會其實都係關亞奧理事會事。唔系关佢哋事，咁希望我哋想得知嘅所有消息就去翻亚奥理事会嗰边去问啦。咁跟住篮球总会再翻嚟俾我哋知道嘅就系佢又揾港协去揾亚奥理事会了解，咁直到暂时都冇个答案系有得打定系冇得打。不过喺今日。晏昼四点零五点，其实都有人睇到官网嗰度出埋个赛程啦，已经唔系分组啦，赛程都系冇中国香港嘅男子篮球五人赛嘅赛程。咁似乎好多嘢都慢慢浮现紧出嚟。咁系啦，个情况最 update 应该系咁样啦。 阿赵永良，可唔可以先同听众都介绍下咧？其实奥运亚运啊嗰个赛制系点样噶？即系原本知道嘅赛制系点样噶？ 原先亚运嘅赛制就系亚洲排名头12名就直接入正赛，跟住会有13、14、15、16或打后嘅参赛队伍要打一个预赛。 如果有五队就五队争四个位，如果有十队就十队争四个位，就是争余下落嚟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嘅位置。咁呢个系以往嘅模式。 嗯，咁其实今届呢啱啱去公布嗰个嘅赛制嘅时候，或者个参赛资格嘅时候，系唔系都跟返你头先所讲嘅嗰个模式 㗎？其实我哋琴日有香港篮球总会嗰边有开嗰个记者招待会记者会啦，咁、都有上到杭州亚运个网页睇到，亦都列印咗一啲资料出嚟。佢都係我正話所講，亞洲十二強嘅球隊排名十二強，直接喺正賽嘅分組入面喺四組唔同分佈住十二隊。咁跟住餘下嘅就係話要打資格賽。咁佢嘅官網文字都係咁樣刊登出嚟嘅。 嗯。咁另外一个都想请问呢，就係以港队嚟到讲呢，而家个排名同埋个成绩系点样㗎呢？ 而家佢就係话我哋系多个十六队打，咁佢冇讲过真真正正系几多队，咁佢亦都将我哋系摆咗出去唔喺十六强名单，咁十六强名单入面嗰啲队嘅名次系比我哋前嘅，但系都唔知佢用边一个日子时段，究竟系报名啊，定系近排再去睇个名次啊？咁呢个都唔清楚嘅。 嗯，你刚才提话即系嗰十六队就嘅名次系比香港前啦，大概前几多左右咧？ 我唔。我夠膽用口頭咁直接答你，因為我都驚噏錯，因為始終排名呢啲嘢就係 bad and white 嘅嘢嚟嘅。但係就係唔會十六對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都前過我哋十幾廿名咯，一定唔會咯。喺亞洲排名，其實我哋亞洲杯我哋都入咗廿四強嘅正賽。 明白吓嗱，咁你头先都提到一点啦，其实你哋都同其他区域嘅篮球代表队嘅教练咧去到了解过啦。咁按你哋喺成个了解过程当中咧，佢哋有冇收到官方嘅消息话佢哋系仲可以入到去十六强咧？即系我意思系嗰前十二队以外啊，本来系要竞逐资格赛嗰啲嘅队伍啊，佢哋有冇收到一个确切嘅官方消息话你哋唔使打资格赛啦，就入到去个十六强嘅分组啦？有冇咁样咧？ 因为我是教练啦，咁其实我都唔系港协啊或者其中一啲部门啦，咁佢哋其实主要就系佢哋知道佢哋嘅国家系进入咗去嗰个十六强嘅分组名单咯，佢哋只系见到十六强嘅分组名单咯。 系啦， 咁赵教练，嗱，虽然咧，我哋即系过往都知道自己未必系喺排名里边就自动就一定会加入到嗰、那个即系里边啦。咁但系我哋都有策略咧，尤其是就喺呢一个资格赛咧嚟作为可以参与到嘅。其实过往你哋嗰、那个训练啊，点样去备战啊，而能够可以争取到嘅咧。 其实呢那个备战啊各方面呢就是要讲返去体院有个五年计划。咁我哋其实严格嚟讲就是五年前都有开始去准备啊。咁呢那个计划就是会每周一课。即是一个月有四星期的话我就练四课，这个是恒常的平日训练。进入到近这半年我们就是每周两课。一年前我们亦都在2022年的年尾亦都做了一个本地的集训的。在六月尾的时候我们亦都特登去到澳洲做了一个海外集训的， 咁效果仲要唔错嘅。 嗯。 咁而不断我哋都会透过友谊赛同邀请赛去令到球队磨合。咁呢啲都係我哋教练同球队嗰个准备功夫。 嗯。 咁我哋今届嘅人脚仲要系几好嘅。点解呢？因为我哋有老中青，结合咗老中青三个年龄层嘅球员。 嗯。 同埋今次亚运，其实我哋十二人嘅名单都有早前公布过嘅、 嗯， 连外界球迷、我哋打嘅球员或者教练都觉得系历届用紧最好人脚、最强嘅人脚去打嘅。因为点解呢？卫龙儿可以翻嚟打，其实我哋喺亚洲杯预赛，我哋系冇卫龙儿嘅。 嗯。 甚至乎我哋上年十一月至十月，我哋去印度打嗰个亚洲杯嘅预赛，我哋有部分嘅港队球员都系因为唔同嘅原因理由，佢哋系冇随队打到嗰一次比赛。 嗯。 咁但系今次全部球员都系有，我哋用緊最好嘅人腳去應付亞洲杯，唔係亞運呢個賽事嘅。 嗯，係啊，趙永良，如果今次咧真係參加唔到亞運嘅時候咧，對於往後港隊嘅發展，特別係年青球員嘅發展，會有啲乜嘢影響？ 個影響係，我覺得一定有，同埋唔少。 嗯， 咁第一，佢哋冇咗一個大嘅大型比賽嘅舞台去表現自己啦。第二樣嘢就係同時都冇咗一個大型賽事去吸收經驗啦。始終任何一個比賽都係要透過比賽去學習、去調整、去進步同改善。咁如果冇咗亞運，我覺得大家最低限度少咗一啲目标同方向咯， 系啦。可唔可以讲讲你哋而家港队嘅士气咧？ 嗱，其实我哋直到今日晏昼为止咧，我哋都系非常正能量嘅。 嗯， 点解咁讲咧？大家接收到冇得打嘅时候系有失望，不过大家喺琴日开记者会嘅同时，我哋都兵分几路。咁有啲喺記者會嗰度見傳媒，有啲同時間係參與緊港協或者體院叫我哋去參加嗰個亞運實體同網上嘅會議嘅。咁之前亦都有部分嘅港隊球員去做咗一個 body check， 嚟緊都有叫我哋去 body check。咁我哋去到禮拜三晚，我哋都仲系讲紧港队集训，我哋仍然有球员喺度练习紧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阿赵永良教练。咁啊，睇下咧件事有冇啲新嘅发展啦，或者有一啲嘅转机喺度。多谢晒你，赵永良咧系香港男子篮球代表队嘅教练嚟嘅。1872311七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食物安全中心话，而家冇科学证据显示津食盐能够有效预防辐射对身体造成嘅伤害。多个研究指出，津食过多嘅盐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食安中心嘅社交平台话，碘盐嘅碘含量低，每日至少要食大約 2.5 至5公斤才相當於一粒碘片的劑量。相反，過量攝入碘和鈉會危害健康。而碘片不是輻射解毒劑，不能夠阻止身體吸收碘以外的放射性物質。中心說，碘片必須在緊急情況和經過公共衛生專家或者醫生指導之下才可以服用。胡亂服用碘片或者是過量攝入碘會危害健康。 黄大仙民政事务专员黄志华将于九月到北京深造，有地区人士为他举办欢送会，延开四十几席，被质疑是否接受款待。黄志华透过民政事务总署的社交媒体发文，说对于饯别晚宴引来外界关注，尤其是观感上的问题致歉。黄志华表示，身为民政事务专员，服务社区属分内事，获外界赞赏和支持已经是最大的鼓励，对于有人为他践行，令他受宠若惊。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张兆海如说，民政事务总署团队为地区服务是职责所在，一封感谢信，一句鼓励的说话已经足够，希望外界继续支持地区工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志华一定会按公务员守则申报，他又认为不用破费或者搞到这么大阵仗，鼓励的说话和表扬信已经足够。警方发现有骗徒利用人工智能换面的技术，冒认报失身份证的市民，企图瞒骗银行或者是借贷公司的人，或者是借贷公司的人面识别系统，已完成网上申请程序，行动之中拘捕六个人，包括集团主脑。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组警司高迪表示，很多金融活动例如借贷和开户可以透过网上进行，不少金融机构会要求申请人扫描和上传用户的身份证明文件和即时自拍照片，然后透过人面识别系统核实。今次是首次发现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换面技术诈骗金融机构，集团至少20次利用相关的技术，有一次成功，被捕四男二女，年龄介乎31至50岁。警方检取一张已经报失的身份证，13张怀疑伪造身份证，19部手提电话，9部电脑，一批怀疑虚假文书。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检获约28公斤怀疑可乐英，估计市值是大约2800万。一名41岁男旅客和一名34岁的女旅客昨天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替两个人清关的时候，在两个人寄仓行李内合共74块的尼龙毡的夹层入面，发现怀疑可乐英，将两个人拘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啦，咁依家龙尾分别去到太子道西近住福老村道同埋亚街老街游乐场。咁另外佛光街有爆水管啦，近住红磡去红磡方向近住信用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家经过请小心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排到华润大厦，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去到税务大楼，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就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近住正街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车多，依家排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咁龙尾排到希尔顿中心。咁提一提大家一啲晚间工程，湾仔道路至道有道路。 维修工程，由嚟紧凌晨一点钟至到朝早六点，道路至到行车天桥嘅快线同埋红兴道去北角方向，跟住道路至到嘅中快线会临时封闭，咁车辆禁止由红兴道又转入道路至到。另外，青衣青高路有电影拍摄工作，由嚟紧凌晨三点钟至到听晚嘅七点，青高路全线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屿干线小豪湾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我要证据，证据，证据！跟踪偷拍，上门刮佢，而家即刻，马上！ 我又唔系私家侦探，再讲啊，私自跟踪系违法噶。不过互联网时代有新的玩法，想不想了解一下？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 2511-8211， 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如果咧大家系对于系香港嘅五人男子篮球队嘅港队咧，系唔喺而家亚运官网入边嘅分组赛嘅名单入边咧。咁对于个事件有啲咩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嘅。咁啊，补充一下先，就系港协暨奥委会咧有一个回应嘅，佢就话日前啦，经过香港篮球。港協暨奧委會就話，日前經香港籃球總會知悉，五人男子籃球項目港隊或不在亞運名單之內，而本會之前即是港協暨奧委會之前是並沒有接獲到亞奧理事會或者是杭州亞運組委會的通知的，所以港協暨奧委會已經在今個月的21號就去信亞奧理事會了解和要求釐清了，不過現在都仲系等紧咧亚奥理事会嘅回复嘅吓， 咁啊真系有一啲可惜嘅。而运动员啊同相关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咧，希望有转机啦。 咁啊，正如头先吓，港队嘅教练啊赵永亮所讲啦，其实如果真系冇得参加嘅时候，一嚟就系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咧？咁嗰个透明度究竟系唔系系点样嘅咧？即系有冇人可以都交代一下嗰个事件啦？因为如果根据你官网咧的，而且确系讲紧个赛制咧，就系13到16队嘅个分组赛嘅位置咧，就应该要透过资格赛嚟到去决定嘅。咁第二嘅就系今次嘅事件，其实对于港队个影响都好大啦。虽然咧头先最后教练啊，佢都话咧港队依然系维持紧一个即系好嘅士气啦。咁但系终究呢个对于年青嘅运动员嚟讲咧，系缺少咗参赛呢啲大赛嘅机会，同时间咧，亦都会令到一啲本来系谂住可以打埋今次就作为一个叫做佢哋嘅港队嘅生涯完结嘅队员咧，都受到好多嘅打击嘅。18723111，大家如果有意见嘅，可以打嚟发表一下。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如果一定要你揀，你会揀天气热定系冻呢？天气热嗰阵，企喺条街一阵都想晕低，反而令人怀念冬天嗰种冻到腾腾震。之但系着多两件衫，饮多两啖暖水，匿埋喺个被斗入面，好似又易过啲噃。面对寒冷，我哋人类可以着多件衫，但系野生动物就唯有硬食。每年冬天的大西洋的墨西哥湾都会发现大约100只冻晕的海龟漂浮在海面，甚至冲埋上岸边。而单在美国新英格兰水族馆，啱啱过去2022年的冬天就拯救了最少150只漂浮的海龟。兽医说怀疑因为他们冻到晕了，做电脑扫描检查连麻醉药都不用落都完成得到。可能大家会问了，海龟不嬲都生活喺海入面噶，乜会冻到晕嘅咩？各位，极端天气唔止讲紧嘅我哋大气层，海洋环流都系重要一环。一般嚟讲，海龟系会喺天气冻嘅时候，游向南方又或者较深嘅海域避开低温。可惜唔单止天有不测之风云，海底都会有气温骤降嘅时候，走唔切去避寒，就可能名副其实冻到晕咗。最严重的次只是两年前，德克萨斯州有超过12000只海龟冻晕了。这样看起上来，今年冻晕的海龟都不算严重，但是专家就留意到近年海龟冻到晕的规模和频率都有所增加。一是真的海龟的数量上升，另一个原因就是跟全球暖化有关。你估是哪个原因多一点？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咁跟住咧，林文峰，我哋不如倾一个咧，就系有关于历史建筑嘅主题啦。咁啊，九华径啊，唔知有几多嘅市民去过啦。咁嗰度咧就有一个嘅三级历史建筑，就系位于咧九华径嘅旧村22号嘅曾氏祖屋啊。咁啊，佢就被发现咗咧，就系原来咧已经系俾人拆咗噶啦。嗱，其实嗰度咧有啲乜嘢嘅特别咧？如果根据翻个资料啦，嗰度系一个三级嘅历史建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唔少嘅文化人啦，系喺1949年之前咧曾经喺嗰度咧都居住过。咁所以呢如果而家係拆咗嘅时候呢，就即係当然一个咁有文化气息嘅地点就冇咗啦。如果根据返呢相关嘅资料啦，就係古迹办呢，佢哋係话喺今年年初係收到业主呢申请拆卸，而处方呢係曾经同业主代表呢探讨个保育方案，但係呢业主最终呢都係维持呢拆卸嘅决定㗎。 咁陈燕平呢，我都解释少少呢，我都係以前嘅古物咨询委员喎，喺2009年呢，在当年我们的主席陈志思的带领下，将全香港有1400多栋的历史建筑是做了一个评审工作的，就分为一级、二级或者三级，最有价值的就是一级。而一级通过一些条件，譬如它的业权、保育各样，可以成为法定的建筑，法定的保育才是可以保护到的。无论一级、二级、三级咧，都系某个程度上嘅予以保留，而三级咧嘅历史嗰个或者相关嘅价值咧系最低，系只不过就系话要求咧系某种形式予以保存，而保存唔到咧就用其他方法咧嚟作为一个咧相关嘅一个即系做法。嗱，咁有个问题就系啦，平完之后咧，我哋香港到今咧都未曾有一个完善嘅保育机制。 或者是怎样来赔偿，或者有没有一些诱因来使到这些被评级的历史建筑是可以予以一些去保育或者去保留一部分的做法的。 嗯，嗱，咁啊，终究就拆咗啦。咁但系拆咗之后，我哋可以点样去记叙翻个历史咧？吓，咁啊，嗱，不如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请嚟一位咧，就系从事历史同埋历史建筑研究嘅学者周家健咧，同我哋倾倾啦。周家健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嗱，周家健你就曾周家健博士，你又曾经好深入地咧去睇过九华径嗰条村啦。咁不如我哋先讲讲啦，就系而家呢个嘅曾氏祖屋，其实佢个古迹系点样嘅咧？ 其实我谂用成个九华径旧村啦，因为其实九华径有分旧村同新村啦。旧村嚟讲，其实你会见到嗰度，第一佢唔系一个我哋叫做集胜村啦，变咗其实有好多嘅历史建筑物其实系喺里面嘅。咁正正你头先所指嗰间系咁多栋嘅历史建筑物其中一栋。咁、变咗我哋唔能够净系单一咁抽咗嗰栋出嚟啊，好有历史价值。其实如果睇翻。嗰、那個 list 其實你講緊係有成十幾間都係一啲嘅歷史建築評級係、有評級嘅，都係三級建築嘅建築物喺度，包括咗頭先你講嘅祖屋啦，亦都包括咗有啲嘅我哋叫古屋啦，亦都有呢一個嘅外祖字啦、家字啦，同埋姚公字喺嗰邊咯。 嗯，嚇嗱咁你頭先都講話，即係成條村去講咧，就有十幾間嘅屋啦。咁但係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講，即係九華徑舊村嘅一啲嘅歷史咧？佢可以有成即係十幾間嘅呢個即係三級嘅歷史建築，咁點解咧？ 嗱，成個九華徑舊村啦，咁大家要明白一樣嘢，當然我哋而家睇九華徑舊村就係好鄰近我哋叫美孚嗰邊啦。咁其實以前嚟講係我哋叫做離市區最近嘅一條原居民村，咁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咁如果睇翻個歷史嚟講，就係嗰個村落咧，其實有好多嘅村民早期咧係會出咗外謀生啊，咁變咗佢哋譬如會去行船啦，或者去海外揾食啦。咁當佢哋喺海外揾到錢嘅時候，佢哋就會帶啲錢翻嚟喺自己嘅村落裏面起一啲嘅建築物，去令到自己屋企人可以譬如生活得更加舒適啲啦。咁佢哋帶翻嚟嗰個情況就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喺外地見到一啲嘅建築風格或者一啲建築特色，而佢哋透過佢哋嘅觀察，或者有陣時可能買一啲嘅 postcard 啦，翻到嚟就揾本地嘅工匠去起一啲相類近嘅建築物。咁就變咗係一種我哋叫華洋切沖式嘅建築物，譬如會有見到有柱式啊、有露台啊，或者有啲嘅圓拱嘅窗啊，甚至可能前面會有一個我哋細細地嘅 courtyard 啊。咁呢個就係佢嗰個村落出現咗有一啲特色嘅建築物喺度。 嗯，嚇，咁而家我哋講緊。除咗系嗰啲建筑物之外啦，咁其实嗰个住嘅人啊，又有啲乜嘢嘅历史故事喺度咧？ 嗱，嗰度嚟讲，其实第一，佢哋大部分都系原居民啦，即系我谂原居民，大家明白个定义系乜嘢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话，佢哋其实佢哋同海外嗰个关系网络仍然系好近嘅。我哋成日睇原居民村落嘅时候，就系话佢哋有部分会出外揾食。或者已經移民外地，但係去到譬如我哋叫做春秋二制嘅時候，外地嘅宗族群嘅族人咧，就會翻到嚟祭祖啊。咁變咗我哋仍然喺一個村落裏面見到佢哋嗰種傳統村落有嘅一種嘅民族啊，或者一種嘅氣氛喺嗰度。 嗯，咁头先亦都即係我哋特别今次会关注呢，就係九华径旧村22号嗰个叫做曾氏祖屋啦。咁佢亦都係有另一个名称係叫做明德堂喎，係咪 呀？係。 咁佢嗰度嘅历史故事又係點樣嘅呢？ 嗱，佢个历史故事好简单嘅啫，其实最主要就係、是首先我哋要明白佢係當時一個美國軍艦船員總管啦，曾建新先生，咁佢喺出面謀生，咁其實喺佢喺出面揾到嘅錢之後，佢就返嚟起咗呢間屋，就係、是、大約34至37年間起咗呢間屋。 咁喺呢度嚟講，除咗佢自己屋企人住之外，到後期佢係曾經可能係租啦，或者可能係借啦，俾咗一啲嘅其他人係喺度居住嘅，咁就包括咗一啲嘅我哋叫做藝術家啊，或者一啲知識分子喺度。 我睇翻你哋考察嘅資料咧，其實住喺嗰度嘅知識分子都相當之多，係咪啊？即係特別係集中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咧，嗰度係特別活躍嘅，係咪啊？ 因為我諗最主要就係內地嗰一個嘅政治環境改變啊，咁變咗好多會嚟咗香港啦。咁嚟咗香港嘅時候，其實大部分佢哋只能夠落到嚟嘅時候，未必有足夠嘅資金俾佢去置業啊，或者去做一啲嘅嘢嘅時候，咁佢哋有陣時就會揾一啲，譬如呢啲，譬如九華徑村落，佢又離開市區唔遠，但係亦都可以揾到一啲較為合適嘅居住地方俾佢哋喺度落腳啊。咁同埋我相信呢啲嘅文化人，佢哋對嗰一個嘅附近居住的環境的氛圍，對他們的創作可能會不會有一種令到他們希望在那個地方住下去。 可不可以都跟聽眾介紹一下，其實有哪些的文化人在那裡住過呢？ 包括了黃叔啦，藝術家黃叔啦，咁另外就另外有劉迪儀啦，同埋黃美玉。 咁都相当之多嘅人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即係嗰栋嘅建筑物本身啊，佢自己嗰个设计或者佢嗰个特色又系点样嘅呢？ 我諗我哋最主要睇历史建筑物，除咗睇有即係边啲人喺度住过之外，我哋有时会睇历史建筑物，我哋就成日都系讲嗰样嘢，究竟嗰个建筑特色啦、建筑风格啦，甚至嗰个用嘅物料啦，咁其實係可以睇到呢個建築物喺當時點解會係咁我哋叫做 unique 啦，或者獨特啦。咁同埋點解會出現咗呢啲建築物啦？咁去到講緊頭先你提到嗰個建築物嚟講，即係呢個曾氏總屋嚟講，其實你會發覺佢第一，佢嗰個建築特色，我哋望落去唔似一間傳統中式嘅村落建築嘅。正正就係反映翻頭先我所講嗰樣嘢，佢係一個華洋切葱式嗰種建築，即係話係一個中式或者我哋叫做帶有西式特色嘅村屋。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呢，就係由於因為好耐冇人喺度住呢，其實個建築物已經係有少少破舊。咁我哋會睇到呢，其實喺個破落嗰度，我哋會見到就係佢譬如用到呢一個嘅鋼筋啦，用到一啲嘅水泥啦。咁如果我哋睇返1930年代，其實我哋俾我哋印象啦，呢一啲嘅建築物料都會出現喺市區多啲。反而如果我哋用村落去睇，我哋大部分会见到就係譬如用泥啦、用砖啦，或者用麻石做个台地基啊咁样。但係调返转呢个建筑物，就係话我哋已经见到佢唔係淨係将西方嗰一个外貌带入嚟啦。反而调返转佢能够用到资金去买一啲更为坚固嘅物料去起呢个建筑物。 咁周博士啊，经过你或者即系其他人士嘅调研啊，或者分析咧，咁事实咧呢个曾氏祖屋咧都有佢一定嘅好嘅价值。咁不过咧，古諮会嘅评级咧都系三级嘅历史建筑咧，即系话咧系一个最低嘅评级嘅。咁嗱，亦都而家都成为咗即系可以话叫做都不能够再大家目睹噶啦，都系只不过做咗一啲拍照啊，或者一啲三维嘅扫描记录嘅啫。咁你睇喺呢个香港嘅即系保育嘅现时嘅机制当中，系咪都有啲可惜，或者有冇咩建议我哋大家可以去再做嘅咧？ 我谂其实反而调翻转，我会睇一样嘢，就系点样攞个平衡。所以攞个平衡就系大家要好明白一样嘢，就系即系如果我哋睇翻by law，即系睇翻法例嚟讲啦，其实你基本法第六条同埋第105条系保障咗嗰个所谓私有财产权。咁建筑物正正就系佢一个私人物业嘅情况下，当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哋当然希望能够保存好多嘢俾到大家睇啦。咁但系我哋又要平衡翻嗰一边。即係另一邊嗰個嘅利益嘅情況下，其實我哋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希望能夠保留到我哋現有能夠保留到嘅嘢。咁同埋我諗大部分即係朋友都係覺得啊，呢個建築物好靚，或者呢個建築物好有特色。 但是我哋將個建築物唔能夠淨係用一個單一個體去睇，譬如我哋要睇個歷史價值啦，那個建築價值啦，甚至佢能夠保持嗰個原貌嘅程度係點樣啦，成個建築物或者有時係建築群啦，佢個完整性係點樣啦，同埋佢係咪真係好罕有？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社會價值，究竟呢個建築物喺成個社會上邊，我哋可唔可以擺到一個較高嘅位置？咁變咗喺成個我哋叫做衡量過每樣嘢唔同嘅情況下，每一個建築物都會有一啲高分啲，有啲低分啲。咁變咗我哋就攞個平衡再去做嗰樣嘢。咁同埋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建築物本身佢唔係似一件物件，我哋可以揾一啲嘢包住佢就可以保存得好好。因為建築物每一日仍然係接受呢個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咁我哋係必須要維修，不斷去維修嘅。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歷史建築物有部分已經冇人喺度居住啦。當冇人喺度居住嘅情況下，你會見到就係第一可能會雜草叢生啦，第二可能會有一啲嘅毛菌出現啦，甚至有白蟻去住咗啲嘅木條啦、嘅橫梁啦。咁變咗我哋點樣去保存個建築物，我哋就需要好多嘅思考喺嗰度。如果我哋要保留一個建築物，我哋要做一啲嘅 conservation work， 即係一啲嘅維修嘅工作。我哋又唔能夠淨係諗下啊，我總言之保留到呢件建築物，我哋又要諗我哋用咩物料去作為一個維修。因為大部分歷史建築物，我哋係希望能夠揾翻相近或者相類近嘅物料去做嗰一樣嘢，做個維修。我哋唔能夠用現代嗰一種嘅建築物料去就咁做嗰個嘅普通嘅維修。咁變咗有好多嘢我哋需要去衡量。一個建築物歷史建築物冇咗係咪可惜？當然係可惜嘅。因為點解呢？我哋唔能夠話到俾我哋下一代去知道究竟個建築物有幾靚，或者佢背後嗰個故事係點樣。咁但係調返轉一樣嘢就係話，由於我自己本身係教即係歷史建築同埋教嗰、那個古蹟導覽啦，我嘅學生係會好欣賞呢啲建築物嘅。但係調返轉一啲唔係對嗰樣嘢有興趣嘅朋友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吸引到佢去睇呢啲建築物，先至反而係我哋需要去思考嗰個問題。 係嗱，咁周博士咧，當然啦，恰當地咧做翻一啲記錄啊，或者一啲或者係拍咗啲紀錄片啊，都係一啲可以做嘅嘢。咁啊，當然嗱，我自己都要提翻咧，當年2009年咧，我都係其中古諮會成員之一咧，係評咗級。但係咧，件事情咧，其實應該未做完嘅。另外嚟講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一啲方法咧，就係唔係話一定要保育咗成棟建築物。正如你講啦，如果連一個瓦片都留唔到嘅，人哋好難係有翻個回憶。所以咧，我都提出一個做法咧，過往嗰好多年嚟咧，有啲叫做我形容叫做片面式嘅重點保育法，或者咧一啲特色嘅碎片式嘅保育法。咁呢樣嘢咧，使到咧發展商或者業權人咧都仍然有佢嗰個重建嘅權力。但另外嚟講咧，適當地再將佢保育咗一部分咧，係可以較為恰當。你又點睇呢啲嘅可能性咧？ 一分鐘到。 我諗個可行性唔係唔得嘅，但係調翻轉就係我哋要需要睇嗰個建築物本身佢附近嗰個環境能唔能夠做到。舉個例嚟講，譬如我哋淨係拆咗個建築物個後邊，我哋留翻個白沙，即係做一個正立面，係咪可以真係保存到嗰樣嘢咧？咁當然啦，有成功嘅例子，亦都有唔成功嘅例子啦。咁甚至外地有啲係將喺嗰個歷史建築物外邊再起一個建築物去包圍住佢。咁呢一個係咪香港喺嗰個土地資源咁緊絕，我哋係咪可以做到？ 係啦，咁呢個咧就喺保存同埋呢一個即係在發展當中咧攞個平衡咧，都係大家需要再諗多一啲嘅方法啦。 嚇，呢個都係另外一個要思考嘅問題。有機會咧再同阿周家健博士咧傾過。多謝曬你，周家健咧係歷史及歷史建築研究嘅學者嚟嘅。拜拜。